解下迷咧。 好， 你又話嗰個警方咧就打個電話俾啊呢一個涉嫌跟蹤者、跟蹤狂啦，咁就啊慈永啦。但係打幾次都冇人聽，究竟係咪落咗陰間咧？ 哦，其實咁嘅，打唔到咧就因為。其實慈永根本就接不到個電話，警方留埋言嘅，即係話喂，呢度係三英署嘅呢個三英警署啊，你收到我揾你唔到，你快啲覆翻落，一路都冇覆。原來咧，慈永咧就好早已經騷擾阿檸木沙菜嘅啦嘛，檸木沙菜咧就已經不厭其煩咧，即不勝其煩，咁就 block 咗佢嘅手機，唔接佢嘅一啲短信啊、電話，唔理佢啦已經。咁佢仲要糾纏啊嘛，所以就借咗個 friend 嗰部手機嚟 send 俾佢。咁好啦，檸木沙菜咁就可能攞啲短信出嚟啦，同阿警方講佢糾纏我喎咁。咁警方就唔知道對方打嚟嗰個原來已經係變咗慈永仁個 friend 嘅手機，而唔係慈永仁自己手機啦。咁啊跟住咪打電話，喂喂喂，呢個你騷擾住一個女仔叫檸木沙菜喎。咁佢留埋言，咁佢個 friend 扯關咩事啫？都唔係我。咁佢個 friend 咪冇覆咯。所以慈永仁去到尾都冇接過警方嘅呢一個聯絡。嗱，如果接到，結局係咪會有唔同咧？即係知道已經件事揚咗啦，報咗警啦，會唔會有唔同咧？唔知道， 但我覺得呢個 friend 借得個電話俾佢嘅，都係應該唔係難兄難弟就豬朋狗友噶啦。 咁樣即係佢都冇諗過會係咁樣噶嘛。 唔係啊，問題就係我話警方打嚟嘅時候，佢就算知道揾佢個 friend， 佢都唔當冇件事咯，即係唔想搞，唔想累個 friend 咁。因為都唔係我，都唔關我事， 係咪先？唔係唔想累朋友噶嘛，佢可能就諗住仲諗住幫佢溝翻條女噶嘛，可能係咪先？幾俗啊講嘢。 唔係通俗啫，我哋唔係粗俗咁啊。阿於頭先， 唔係因為我聽到你一件事咧，就係話你話嗰啲嘅短信嘅時間啊，咁你話叫佢個 friend 打電話。去阿玲屋企，咁冇人聽噶嘛，係啦，咁我又呢度奇怪啦，咁我會唔會，因為你啱啱都講啦，話佢啊有諗過，唉，好唔好殺佢咧，走唔走咧？咁啊，既然屋企冇人啦，咁我梗係走啦，咁你喺個衣櫃行出嚟，咁我冇理由再喺呢個二樓嗰度行擒出去㗎，咁我梗係正正常常咁，會唔會我行大門出去？咁一開大門嘅時候就見到阿玲屋咧。 但是那個時間仲好早嘅喎， 係，所以啱啱我哋睇，係啦，所以我睇翻個時間嗰個問題，即係如果你啱啱講話，我唔想殺人，咁我梗係走啦，咁我都叫咗 friend 打電話問係咪，即係佢喺咪屋企？如果屋企，我仲要諗我究竟點走？如果唔係，我梗係大門私人行正門走。咁我就嘅意思就話，會唔會一開門見到個檸木 咁巧？ 係啦，一開門係好多時睇都係咁樣，跟住就誒好驚。就殺咗佢， 就捅咗落去。 唔係，咁又唔能夠話冇可能嘅，因為嗱，佢自己都話喺個櫃度韞咗自己幾個鐘，咁可能，唉，我都係忍唔到啦，我真係好想翻屋企啦。可能行出嚟，就如阿於你所講，喺門口撞落隻，喂，咁啊，因你成變，就攞把刀出嚟懟啦。你有咁嘅可能性，但結果又唔係咁喎。 係啦，所以又要聽翻你講啦。 但佢最後嗰、那個留send短信出去咧，係2:29， 係 咪？係， 據記錄就係。 佢講乜嘢呢度？佢喺屋企係嘛？ 咁佢就話咧，總之我同個 friend 交代就係我擅自地入咗個女友屋企度。其實我想快啲出嚟，快啲離開呢度嘅。我依家就係好似個籠咁韞咗自己裏邊個狀態，出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咁佢交代完就冇第二樣。 好啦，留翻條罅嚟唞氣啦。如果唔 係，咁唔係焗死佢嘅，佢最尷尬係驚住發生你講嗰個情況，一落街一落樓，咦你就喺度，咁咪點算咧？咁實際發生咗咩事咧？佢真係等咗幾個鐘頭。咁啊，等到咧頭先所謂案發嘅三四點嗰段期間啦，好啦，發生咩事咧？就檸木沙菜放咗學，咁佢翻咗屋企，入翻自己間房。嗱，當然嗰間房佢唔知道個男友就匿咗喺個櫃度， 就係嗰間房， 就係佢自己間房。 哇！呢個情節咁似我哋香港上年係咪荃灣嗰單？ 點啊點啊點啊！我聽下先。 空姐咧喺呢個港俾人收埋咗個衣櫃度， 即係將個屍體收埋咗喺個衣櫃裏面啦。咁就話 即係個男人又 係匿喺裏面咯，喺屋企裏面咯，等佢咯，等佢翻嚟。可能好似話都係情變啦，係啦嗰啲即係處理咯，只不過今次就殺咗呢個女仔之後咧，就將佢條屍就擺翻入去衣櫃，咁自己就走咗。到而家都仲未揾到， 而家就揾到，仲係呢個通緝犯嚟。 係啦， 嚇咁啊！但係呢一單咧，就呢一個男人就原來又係匿咗喺度好耐咯。咁啊，有兩個鐘頭就冇同外界聯絡啦，差唔多啦。嗱，咁啊，女仔就翻到屋企啦。 翻到屋企咧，仲有一件事咧就。一個觸發點就令佢咧都猶豫與唔猶豫之間最尾都動咗殺機殺咗阿檸木沙菜就係乜嘢咧？檸木沙菜翻咗自己間房度，佢第一件事就打一個電話，嗰個電話咧就打俾邊個咧？ 即 唔係阿媽， 唔係阿媽，係打俾警署。原來嗰陣佢備咗案咧，警署就同佢講：嗱，如果為保你安全咧，咁你不如咁啦，等於報平安咁啦。有時候你搭飛機都會啦， 去到邊就打通 知，即係搭完飛機落咗機，打翻屋企，即係去咗日本度。阿媽，誒到咗啦，安全到步，即係會咁噶嘛。咁佢警方勸喻佢咁樣做，確保佢嗱，你放學，你翻屋企，你話俾我哋知，翻到屋企，你打個電話嚟，喂，我翻到屋企啦，冇人跟我啦，等我哋警察方面安心啦。佢打去。就話：哎，我回到屋企啦，警察先生，我冇事啦。呢、okay, 句説話 會唔會就係、是、嗱？呢、這個我相信呢個疑兇講翻出嚟，如果唔係冇人知啦，係 咪 先？亦都係即係警方因為有電話記錄啦，可能個時間好吻合，即係一打完俾佢冇幾耐，佢就俾人哋殺死咗。咁、就相信呢個係一個觸發點。 係係個疑兇亦都係、個疑兇亦都承認咧，係佢聽到呢句説話，即係話原來你報咗警嗱，因為過程咧。我哋咪話警方嘗試打電話俾阿池永仁，但打唔到啊嘛，打到佢個 friend 個手機度啊嘛，佢根本從來唔知道。咁所以呢一刻，原來你個靚，我仲個靚妹，你原來你個靚妹報咗警咁樣，咁嗰下可能一谷谷上去就憤怒啦，咁啊喺個櫃衝出嚟，咁佢咧就唔係當場喺個房度殺得死佢喎。原來佢話嗰個過程係點咧？攞把刀出嚟啦，就準備對阿檸木沙取物理啦。你冇收咗就驚，我諗好驚啊！正常我翻到屋企唔好話殺人啦，喺個櫃度彈出嚟慶祝我咯。 好正常。喂，大佬，你有冇點樣喺個衣櫃度彈出嚟？ 彈出嚟話生日快樂都嚇傻咗啦！咁啊走咗走，佢兩層樓啊嘛，就攞個利器追住佢。嗱，有一個講法就係話，佢第一下割吉傷佢或者割中佢頸咧，就喺佢落翻地下啦，佢家門前咧就已經吉中咗佢一下，而檸木沙彩就負傷。就繼續 驚慌狂叫啦，應該 出去啦，繼續咁哇，即係仍然負傷逃跑，就去到屋企門口度咧。呢、這個池永仁喂練格鬥嘅佢話練格鬥術，咁啊一騎佢話個形容就騎住佢喺上邊，然後就攞刀咁樣。 狂斬，失咗常性嘅，失控嘅。 咁總共就十一刀，咁佢話如果要即係叫做致命，有三刀係致命。咁頭先花家姐都講咗啦，胸啊、頸啊呢啲即係要害就中咗刀，十一刀，咁佢就將佢自己呢、這個。都不知道是愛定恨嚟嘅前女友就殺死了 係，咁我相信佢肯定是很大的恨意啊，因為喂，戰格到喺個衣櫃度咧，嗰兩個小時咧，你話佢其實喺度上網咧，就係同外界傾啊，傾完啦，冇嘢好講啦，冇人睬佢啦，或者佢開始就將即係大家嗰啲情慾照啊，即係當時可能大家自愿拍低嗰啲。 呢、這個我更正一下先。嗱，佢個時間序佢話咁嘅，佢話咧嗰陣咧佢都仲未訂嗰個情慾照出嚟。佢就話佢殺咗人之後，佢咪逃亡到、 哦、殺咗人先 逃亡到六點幾嘅。咁、後屘佢就開始上網啦。其實即係等於 即係逃亡嗰陣時上網啊。是 所謂逃亡，即係走咗去啦，走咗去啦。咁咁嗰個網，我哋唔怕講香港呢個論壇，即係類似香港嘅高登論壇咁啦，即係好多網民上，咁就掟咗，有好嘢，咁啊掟咗佢啲圖出嚟。 咁啊真係好似嗰、那個加拿大呢、這個嚇食屍狂魔，不過一啲內疚啊、驚啊都冇，就佢仲喺度咁悠閒咁做呢樣嘢。 佢後屘有講佢個原因，兩位你覺得佢點解要咁樣做咧？ 點解點樣做啊？殺佢？ 點即係佢殺咗人？點解仲要掟啲肉照上去網度分享咧？同人哋啊，你覺得？ 我如果俾我覺得就首先就我嗱，即係咁講啦，殺得佢一定憎佢噶啦，將佢所有唔好嘅公諸俾人聽到，即係公諸同好俾人知道呢一個藝能界，即係呢個叫明星啦。咁原來同我一起的時候咧，會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令到佢嗰個聲名就會大跌啦。會係變咗係咁？ 冇錯，因為。佢到後期捉到佢啦，固然要上法庭審啦。個官問咗佢一句：你咁樣將你前女友嘅啲肉照放上網度，其實你係咪想毀佢嘅聲譽？佢係直認不諱。我係。咁所以呢件事呢一、這個行為咧，喺日本度咧，佢定有一個幾有趣嘅一個用語去講，呢叫二次傷害。二次創作我聽過啦。二次傷害即係你殺佢就是一個傷害啦，死咗啦，你毀佢名聲，你都仲要掟佢啲肉照上網，咁佢係稱之為二次傷害。 我哋之前做好多 case 都係咁嘅喎，即係佢哋咧為咗會保護自己啊，即係話俾人聽，喂，其實我都唔係想㗎，嗱，佢都唔係好人嚟㗎，你睇下嚇，咁一間又話同嗰個死者通奸啊，乜乜啊咁樣，好多都係咁，因為死者係冇辦法去保護自己啊，為自己講説話。 即係我哋香港嘅叫網上欺凌啊， 係係咯，都有啊。咁呢件事件之後咧，就對日本有一個即係叫司法界啦，有一個影響嗰度嘅，就係話開始認真訂立一條叫做一啲咁嘅淫照或者叫兒童嘅，即係咁講啦。因為嗱，檸木沙出夠十八歲，咁但係有一個疑點啦。個疑點係咩咧？有一個 tricky 嘅地方就係、是。 日本咧佢二十歲先為之成年嘅，咁、當然十八歲就為之可以可以合法性交或者拍細身集嘅，咁、但係。他拍那些肉照的時候是多少歲呢？因為他雖然拍幾年拖，但中間分過手， 可能16歲都不夠， 是啦，那他是不是真的不夠，可能是不夠18歲、所以這件事之後是啦，是就日本就著實去處理一個叫兒童的一些更加揸緊兒童這些所謂叫人肉照的管制， 咁大影響力嘅原來。 咁如果如果係即係我成日都會聽嘅，即係以前啦，啲藝能界嗰啲咧都會係十零歲有出道噶嘛。佢首先咧就會影呢個水著嘅，咁呢啲算唔算嘅咧？ 水著佢冇裸露。 即係呢啲就 健康嘅，係 冇問題，係啦。 唔係，因為咧我有個朋友有得意嘅，佢咧就。講翻少少啦，因為我朋友咧，一個女仔嚟嘅，咁咧佢就送嘢俾啲男仔，即係佢男有個有啲朋友生日，咁男仔嚟，佢就話我會買本鹹書俾佢，嗰個諗鹹書，跟住佢話誒咪日本嗰啲。是不是水著啊？我水著， 我仲以為佢送自己嘅寫真集。 唔係，我喺度諗，即係喺度同佢傾偈嘅時候，我 水著， 跟住又唔係鹹書， 水著唔係鹹書 嘅， 係 鹹書衫嘅。 鹹書可以有水著，但水著不等於鹹書。 冇露衫點嘅。 係啦，佢又我好驚奇啊！你又唔係即係嗰個男仔又唔係佢男朋友，你做咩送本鹹書俾佢？ 唔係，不過有啲 體貼啦。 不過法例有啲幾有趣嘅地方就是，譬如十八歲就係呢個合法剝衫同埋性交年齡啦，或者影。叫做剝衫寫真集啦，咁但係日本人二十歲先為之成人嘅喎，咁二十歲先至可以去吸煙啦、飲酒啦、即係其實香港咁，香港似啦，香港十八歲可以先買得煙仔，係咪？但係十六歲可以合法性交。所以咧，嗰個兩歲嘅差異就幾有趣嘅呢樣嘢。 係咁，但係當時咧，其實誒依一個鈴木咧，同佢拍呢啲相片嘅時候，可能大家咧就係兩小無猜，大家開心，亦都係即話說佢屋企即係其實天主教嘅家庭背景嘅啫，阿玲冇屋企，咁啊可能細細個都過去即係幼成停訓嘅時候，都叫佢啊唔好行渣踏錯，要做個乖乖女，但可能自己嘅心都可能有少少嘢嘅，即係加入咗呢個演藝圈可能有少少複雜啦。 都有啲人都話呢啲演藝行業都會累死好多人添喎， 大染缸 嘅嘢。係啦， 咁但係其實呢一個當然啦，最大問題一定係喺呢個男方嗰度啦，即係佢一定係性格咧係相當之即係變異咗，其實已經係，如果唔係咧，一定唔會做埋啲咁嘅行為。為嘅係咪先？即係而家姑勿論佢係謀殺啦、誤殺啦，或者之後判幾多，我哋一間再交代一下。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先就揾我哋嘅好朋友咧，阿黃宗顯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講下咩咧？就講下咧，即係呢一個病態嘅兇徒啊！因為咧，佢事實上就係一個跟蹤狂啦，係嘛？咁啊，所謂 stalker 係咪？喺日本都好興呢個跟蹤狂嘅名。不如我哋了解下多啲咧，究竟呢一種跟蹤狂咧係到底係咩人嚟嘅咧？咩心態咧？黃醫生你好。 你好， 醫生你好啊 ，Hello， 聖誕快樂啊， 醫生你好 ，Hello， 係啊，聖誕都還住你添。咁喺我哋呢度咧，就有繼續有阿藍秀郎阿坡啦，同埋有阿魚喺度嘅。咁啊，想問下你咧，關於跟蹤狂，你多唔多誒呢一類病人先？ 我冇乜機會接觸呢啲病人嘅， 係 因為呢啲病人好多時都未必會主動去睇醫生咯。 係。是不是通常那些通常係嗰啲咧，俾人跟蹤到就嚟精神崩潰嗰啲，先至會嚟睇你啊？ 那些都有機會來求醫的，是的，很多跟蹤狂可能即他們犯了一些事，最後會去了警察那邊先。 通常跟蹤狂呢，你據你的分析了解呢，他們是什麼人來的呢？他們是什麼心態呢？其實 跟蹤狂呢，我們呢在心理學上呢會分為兩個大類啦。第一種呢是一些叫有精神病的跟蹤狂。這些跟蹤狂的人呢，他們會即被診斷是患有一些精神病的，一些重性精神病。什麼叫重性精神病呢？就是他們會有些病徵是脫離了現實的，即例如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啦，或者是妄想症啦。有一类别的跟踪狂呢，当他们患上这些重性精神病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被爱的妄想的，就是他觉得那个受害者呢喜欢了自己，但事实上可能这个不是事实来的。 我觉得对方喜欢自己啊。 是啦，呢啲叫被愛嘅妄想。 被愛嘅妄想，即係佢當然佢愛對方啦，先至跟蹤佢啦，係咪啊？ 一 一啲啲嘅，即係有時可能佢嗰種感覺咧，完全係一啲病態嚟，即係同佢個精神病係有關。 嗯，你意思係咪話佢嗱佢愛唔愛對方一件事咧？原來佢係即係佢係幻想到對方係中意佢，所以我要跟蹤佢咯。 係啦，冇錯。 竟然是这样啊。咁我据闻咧，即系佢哋啲心态就会觉得即系即系个讲法，譬如话佢系咁狂，你知好多系狂打电话骚扰啦。譬如对方唔接电话嘅时候咧，佢会揾藉口俾自己嘅，即系例如佢话其实佢应该系可能跌烂咗个电话啊，先唔接我电话嘅啫，系啦，即系其实佢系仲爱我嘅，系咪咁样咧？好多时都会咁样谂嘢嘅咧，佢哋 嗱有時如果他哋即係睇到嗰個被害者咧，或者係被跟蹤嗰個人咧，佢嗰啲行為咧唔係符合自己嘅諗法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出現呢啲咁嘅即係自我解釋嘅自圓其説嘅。 哦，咁樣嘅，咁啊，即係有一類就係有係咪？如果係佢屬唔屬於係偏執狂嗰只咧？其實係。 其實偏執狂咧，就同頭先我講過嘅一啲精神病患咧，一啲重症嘅精神病咧，都有啲關係嘅。例如頭先我講啦，有一啲人係本身係有精神分裂症噶嘛。咁、精神分裂症咧，裏面都有好多種嘅，其中有一種咧係叫偏執型嘅精神分裂症。咁呢一類別嘅患者咧，佢哋嘅病徵咧係會覺得身邊的人是對自己不利或者是會害自己的、是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也都有機會會跟蹤那個就是那個對象，可能是想去做一些復仇啊，或者是報即是其他的報復的行為啊，咁樣。 哦，即是可能一種報復行為，但我有聽過另一種即是偏執狂的心態咧，就係、好似以呢、這、一個案中的呢一個兇手為例啊，其實佢本身喺 Facebook 咧就已經係周圍咧即係所謂溝女噶啦，已經嚇，即係佢唔係淨係得阿鈴木一個女朋友嘅，唔係應該咁講，應該佢唔係淨係想去討好阿鈴木嘅，其實佢都想去討好好多女仔啊，即係好多。希望有很多性關係，甚至嚇又叫人哋攞啲裸照俾佢啊，咁樣去收集狂，即係有少少似阿陳生咁嘅。咁其實佢呢一種係咪即係總之有一個人要背叛佢，佢都覺得係接受唔到咧？係咪咁咧？ 會噶，有偏執嘅諗法嘅人咧，好多時佢哋即係唔會比較係敏感啲嘅，或者比較多疑啲嘅，即係對其他即係對方做嘅嘢咧。會很容易刺激到他的神經的，跟住就有機會會出現一些很大的反應或者行為。 是因為我們看看外形都相當吸引，我覺得即很多女仔都會即對他有興趣，即如果他要的應該即都成搭成搭埋嚟，即他不優的嘛，其實應該可以這樣說，他有也有些學問的嘛，本身是不是 都他英文又相當 OK， 英文又好的嘛，即你說藝能界發展他都可以，可能是不是即係點解佢要咁執著要去跟蹤呢個女仔，同埋一定要得到佢嘅愛咧？甚至乎咧要殺佢咧，最後真係一個偏執狂嚟喎呢個。 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 佔有慾。 咁頭先我係啊，頭先我講過咧，其實仲有第二類嘅跟蹤狂嘅，就係一啲叫做非精神病嘅跟蹤狂。係。係啦，咁呢一類別嘅人咧，佢哋就唔係有一啲重症精神病嘅。反而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緒啊的障礙啊，例如是抑鬱的情緒啊，或者有一部分人甚至是有些濫藥的行為啊，甚至乎是有一些性格的問題咯。 OK， 你剛才講的那些偏執的人呢，他們可能是屬於這一類的，即是他們未必是偏執到一個程度是去到一個重症精神病，有些是純粹一個偏執型的性格的障礙， 性格的缺陷， 這些就是屬於第二類的。 好，麻煩了醫生先，我們繼續研究一下這個案件，麻煩了，稍後回來， 拜拜。 結果其實在陪審員的、就是、最後的判決來說呢，都不將他列入個精神病人的，即是精神病的、那個系列啦，最後呢其實有人說判得很輕，22年、即是屋企人就、即是死者屋企人一定是、即是意難平的了、一定放不下，判22年，你殺了我的女兒、殺到她、即是搞到她前途盡毀之餘還要被你這樣殘害、是不是當年都 很不順氣的判 刑、就是、 今年而已， 是剛剛判了沒有，即係有人會聽到個，超過20年都話唔重。其實一般日本嗰、那個殺人罪咧， 都類似香港一般慣例終身監禁，即係所謂叫無期徒刑就走唔甩。咁即係日本嘅死刑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嗰個官佢話呢個年份咧輕判啦。點解輕判呢？就覺得慈禧人個背景，即係佢好似佢媽媽即係遇過啲吃過苦頭啦。 係好似話俾男人虐待啦，即係就話呢個慈禧人由細到大咧，就見到阿媽就即係受男人虐待，咁點解佢大個咗會走去虐待個女人嘅咧？ 人通常咁啦，即係點樣理解咧？自己係被加害者，到自己有權力嘅時候，又成為加害者，好多時都係咁。咁但係佢媽媽啊，因為補充翻，佢雖然話爸爸係日本人，後屘就我所知係離異咗啦，佢哋。咁後屘呢個年呢個刑期咁。個官話判得輕，就因為第一即係考慮過佢媽媽即係個唔好背景，可能佢受佢童年都唔太好啦影響啦。第二就話啊，佢都呢個慈禧人係應該犯事嘅時候21歲 嘅， 咁都仲後生，佢覺得仲有改過重生機會。 咁即係如果老咁就一定要判佢終身啦。咁 即係覺得後生係咯。 如果根據呢個邏輯嘅話，真係 但係即係屋企人都即係阿鈴木沙佐屋企人當然係唔服氣啦，因為佢覺得係。佢嗰個殘弱性好大，因為佢咁樣亂刀刺死佢個女啦，同埋一定受咗好大嘅恐懼而死，即係喺個門口度糾纏一輪，咁所以佢覺得呢個刑期係唔公平嘅， 應該要即刻判佢死刑。 死刑就唔一定，我覺得長啲咯，但係同埋就話佢將佢阿鈴木嗰啲淫事嘅照片鋪上去啊嘛，咁其實某程度上，如果我係法官，可能唔會理，即係都會睇埋呢一點。即你是以一個復仇的心態嘛，雖然你是後生，你我就算你錯手殺人啦，但係你殺完人之後，你做呢啲咁嘅行為，其實係咪應該都要睇翻？ 啊，係啊，係啊，我同意你講法，即係完全都冇一個憐憫之心。但係佢呢個人本身有啲變態啊，變態除咗佢咧喺即係佢喺 Facebook 認識啊鈴木沙菜，咁亦都一腳踏幾船嘅，呢個都算。佢呢個人咧為咗叫做點講啊，呃人哋俾啲淫照啊，或者淫褻片段佢咧。他就呃對方，佢白有一個講法就話佢用喬裝成一個女人咁，就呃自己話自己係 lesbian，自己係個女同性戀者，叫對方嘅女同性戀者寄啲肉照或者係淫肉嘅片段俾佢，即係都幾變態。 即係佢喬裝一個女 人，係啊，著一個女裝，然後咁樣叫佢對方 send 呢啲片過嚟，咁我覺得呢個行為都幾變態咯。 更加變態嘅係我點解會唔見咗支麥嘅咧？我支麥做咩事呢 咪喺嗰度啊！ 好神奇啊！ 哇，今日咩事啊？今日 系咯，我其实头先有冇带麦嘅喺度？有噶嘛？吓，呢度冇带麦啊？ 有 系嘛？ 有，我见 有 真系有， 听到嘅应该 听唔听到我讲嘢？好大件事啊！即系头先我同黄医生倾偈嘅时候有冇麦噶？ 冇噶，都收到我哋啊！ 我都听到喎，你问问 你梗系听到啦， 唔系我意思系应该系我收系咯，收到嘅。 我中气够证明，唔好意思啊，对唔住，我好乌龙嘅有时真系。唔系，头先我想话播住我哋20同埋有一张相咧，即系睇下原来系后屘因为阿慈永仁咧，佢受审嘅时候咧，即系嘅 上边啦，我哋望一望受审嘅时候， 20/21吓。咁啊，佢头先我哋见到佢啦，就其实佢。當然啦，落曬刑啦，即係受審嘅時候咁我記得你之前咧，你做呢一集嘅時候，你話佢個眼神好兇狠喎，係嘛？都係噃。 即係嗱，呢啲可能有時人有先入為主嘅觀念啊。 先入為主。 明知佢做咗呢件咁樣咁殘忍嘅事啦，咁你而家見呢個樣子又剪短咗頭髮，佢嘅眼神，你覺唔覺得 好？首先咧就嗱，唔好即係你如果唔睇嗰個差人，即係佢係差人嘅話，你就咁睇個樣子。就咁睇唔似 係一個殺人狂魔係嘛？ 因為可能咁啦，我都承認咗可能 有偏見， 有一種先入為主嘅觀念，因為你知道佢做過啲咩事，咁你再套翻落佢嘅樣度，你就覺得啊，佢對眼好似好凌厲喎，即係正如一個人可能個樣好兇惡，咁原來你知道啊，原來一個大慈善家嚟嘅，佢即係背後都助養好多人， 即係覺得佢順眼咗啦。 你就會覺得哦，其實咧我哋唔好以貌取人，即時會咁。咁我唔能夠否認，我都係個人，咁一定會俾呢啲客觀事情影響我對一個人嘅觀感。 係啊，即係佢所做嘅嘢啊嘛，係咪先啊？咁好似上次嗰個加拿大嘅即係食人狂魔，我哋即係 po 嗰啲相出嚟，啲人都話哇樣衰啊，好乞人憎啊，你啊阿花家姐，你唔好話佢靚仔啊！嚇嗰啲咁樣，即係佢哋咁。 唔係因為我好似今日收到，即係我未睇呢件案，你淨係俾啲相我睇嘅時候，我原來我唔覺佢係殺人，即係一個殺人， 唔似咯。 我真係懷疑係邊一個明星啊？ 係咯，係幾型嘅。 係啊係，因為你睇到佢嗰個身形同埋個啱啱嗰個樣咧，覺得咦其實 佢唔會係即係唔似啊，同埋佢唔需要即係就算我唔信佢係冇其他女仔咯，即係你可以就話你見到佢應該係都。如果出嚟玩嘅，佢應該大把啦。 係咯，所以佢絕對係一個偏執狂 咯。但我諗有時我中意睇人對眼咧，那個眼神咧，即係譬如阿慈永仁咧，咁就即使你話佢有笑容啊，同佢合照都好啦，我唔知點解總係覺得，即係我哋有啲通俗講法叫做係咪即係三白眼咧少少咧，嗰種感覺咧，我總會覺得呢種人咧，平時即使有笑容咧，當佢個脾氣爆發嘅時候咧，即 係陰險 係啦，即係嗱，咁當然唔應該以貌取人，正如我好多人都話我咧好似好兇狠咁，但實際你睇睇知道我係何等咁善良， 咁 我 即係殺傷力都冇， 即係我點算啊 ？Sorry 啊， 眼又細， 所以係即係我覺得啱嘅，經 上游心生 嘅，我望到個鏡頭，我就知道唔應該以貌取人。我即使係， 但係上游心生嘅喎，你係會自己會生佢一種。 咁我都承認咧，係即係我平時就都善類嘅，但係當我譬如有一啲即係他著咗我， 唔好掂到佢底線係嘛？ 係啦，譬如我啲人同我鬧交，即係啲好無理嘅人嘅時候，我一著咧就真係任何咧人都俾我鬧交， 都可以去到另一個極端。 咁講啦，嗱 ，sorry 你係女性，我冇歧視成分。我哋成日話好老怕爛老，爛老怕咁嘅。我係試過喺生活上必須要同一啲鬧交咧，係完全咧係徹底地 KO 佢，完全靜曬。因為佢估唔到我係一個咁嘅人，我唔係用粗口唔係誠意，係快速連環，然後每一個字針對佢，砰砰砰砰連環攻擊喺語言上， 佢完全呆咗。我唔係嘟嘟啫。 咁跟住佢同我講：阿藍生，你我聽到，不過俾啲時間我消化先。 你放低把刀先。 我唔會咁兇狠。咁所以講翻以貌取人呢樣嘢，其實我都爆發脾氣，我都有即係叫做可能可怕過。 咁我都似你嘅喎，你即係嗰啲爛佬唔好得罪我啊！我一兇狠上嚟，我都可以攞起把刀。 咁鬼個睇錯我啦。 我係想，不如我想爆啲時間講日本嘢少少嘅。頭先啱啊，花姐咪講死刑呢部分嘢，好快講。咁咧就譬如香港而家就冇咗死刑，日本有。咁你問喂幾時佢殺咗人喎？點解唔係死刑啊？咁日本個死刑個制度係咁嘅，先唔好講幾時執行先。判唔判咧，視乎佢嗰個殘虐性。譬如舉個例，綁緊逐忽肉切死，割落嚟凌遲，最尾再吉死。嗱，呢啲有機會。另一種情況， 殘嘅程度 都係叫有機會咋。啱啱佢講話扁出嚟，最後懟佢，都係叫有機會。 唔係，唔敢100%。 佢要好多 按照慣例，另一種殺人超過一個，譬如你入屋， 即係連環殺手。 一定啦，殺位入屋有一對母女。個細路女咁細個，佢阿媽咁，你吉死兩個，你呢個機會好大。所以秋葉原咪幾年前咪發生過一單無差別殺人，佢殺咗七個死，傷咗十個人咧。呢啲埋完張房呢啲咪大餐。 咁如果係嗱，譬如我一個兇手，我係殺一個細路仔或者細路女，好細個嘅，咁我就係一個判就可以判 有機會，因為倒轉頭亦都有一啲係可能殘弱或者殺得超過一個，而可能佢嘅情況嘅特殊。咁嗰下就唔到死刑，但係判咗死刑好多時都唔係即時執行，搞到個坐多年十幾二十年嗰個人都老死咗咯，咁都 冇。咁都係一個折磨嚟嘅呢個對佢。 都係。 咁幾時死幾時拉我出去斬咁。 咁有啲人會覺得我即刻死好過你折磨死我嘛，但係而家就變咗我而家折磨到你死你自己老死啊嘛。有啲就會咁樣。 係咁啊！依個日本即係又係嘅制度又係另外一樣嘢啦。我哋嘅節目都比較即係少講日本奇案，好似冇講過。 有。 幾時啊？佐川一正。 佐川一正。 因為佢嗰個跨國嘅，去咗巴黎嘅。 係。啊！食人魔。 都算嘅，因為但係佢犯案嘅地點喺巴黎啊嘛。 啊咁係。 啊！佢嘅日本係日本啫。咁啊，即係如果想聽日本奇案咧，當然係要聽住啊藍秀郎啦，呢一個重大犯罪課啦，係嘛？逢禮拜四啊嘛。 唔緊要，聽完或者我嘅聽眾聽完日本奇案覺得唔夠皮咁，可以聽。埋東頭灣， 你要喺你節目講先得嘅喎，先有用。 我知，唔係，咁我都會預告翻，我係會喺呢個節目度做嘉賓，咁可能有人過嚟聽，咁我都會 Facebook 度， 係啦， 係啦，好啊， 你都可以揾到做嘉賓嘅，其實我都唔介意嘅。如果有時間，我哋會幫你。 好啊，好啊，多謝你先，多謝你， 唔好咁講，多謝曬，多謝曬， 好， 多謝雨，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